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蓝银皇，难道当年母亲的武魂就是蓝银皇吗？我继承的本身就不是什么废武魂，而是得天独厚的蓝银皇武魂。 蓝银皇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一脉相承，只有上一代蓝银皇去世，下一代蓝银皇才会出现。尽管您是人类，但您却是当今唯一流淌着蓝银皇血脉的人。 可是我从未感觉到自己的蓝银草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或许你不明白，我现在所拥有的实力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修炼而来。 唉，是的，您说的没错。以前您的蓝银皇与普通蓝银草并没有什么区别，这是我们的错，因为您的蓝银皇族血脉并没有真正的觉醒，所以您才无法感受到他的强大。伟大的王，您来这里难道不是为了让我帮助您将他觉醒吗？ 觉醒？我的武魂在6岁时已经有了一次觉醒，难道还需要第二次？ 伟大的王，普通人给您的觉醒又怎么能真正唤醒您那高贵的血脉呢？在这片大陆上，我是除了您以外活得最久的蓝银草，所以我名蓝银王。作为您的下属，我们永远都会守护着您，您愿意永远地庇护您的臣民吗？ 我愿意。 两滴蓝色的液体从蓝银王那张人面的眼睛位置处流淌而下。 快20年没有感受过陛下的气息了，今天我们终于不再是没有母亲的孩子。陛下，请您感受臣民们对您的膜拜吧。 话音一落，一股无比庞大的气息突然升腾而起，那并不是从面前的蓝银王身上出现，而是整片森林。蓝幽幽的光彩从每一株蓝银草上悄然冒出，一株蓝银草冒起的或许只是一个细小的蓝色光点，但当亿万蓝银草冒出的蓝光聚在一起，那就是一片蓝色的海洋。唐三立刻就感受到自己成为了这片海洋的中心，他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吞噬之口，疯狂地吞噬着外界急速涌来的蓝色海洋。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流从体内最深处升起，在这一刻，唐三惊奇地发现，当体内那股热流涌起时，一股极其温柔的气息轻轻从全身拂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受到这股温柔气息的时候，唐三突然有一种想要哭泣的冲动，那似乎是一种如沐的情绪，仿佛自己此时承受的是母亲的爱抚一般。闭上双眼，唐三不愿意让这种感觉流逝，他放弃了外界的一切感知，全部心思都放在了那毫无保留又毫无所求的温柔之上。 昊天锤继承于父亲，蓝银草继承于母亲，不论那是普通的蓝银草还是蓝银王所说的蓝银皇，这都是这个世界的母亲给予我的。这温柔的气息是母亲留给我的血脉气息吧。 母爱是天下最无私的爱，以前的唐三从未体会过这种感觉，可现在他体会到了。尽管在这个世界上他依旧没有母亲，可此时此刻那股浓浓的母爱却弥漫在他心间，内心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，融化了。唐三似乎看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刚出生时的一幕， 一名有着蓝色长发的绝色女子将自己搂在怀中，一滴晶莹的蓝色眼泪顺着她那柔嫩的面庞滑落，滴在了自己心口上，缓缓渗入。尽管她听不到那幅画面中的声音，但她却清晰地感受到那女子对自己爱的呼唤。 妈妈， 唐三真的想要大叫，可画面中的女子正在慢慢淡化，剩下的只有襁褓中的自己和胸前蔓延的淡淡蓝色。唐三已是泪流满面，他的皮肤表面已经完全变成了晶莹的蓝色，无数蓝银草从他身上冒出盘绕，蓝色液体从蓝银王的眼中滑落。 这个男孩正是皇族后裔，当年的蓝银帝后之子，伟大的王，愿您在天之灵安息吧。 庞大的蓝光奔涌而入，唐三的身体完全沉浸在这种极其柔和的蓝光中，轻轻飘荡着，没有任何痛苦，有的只是那温柔抚摸他心灵的气息。一个接一个魂环出现了，第一魂环曼陀罗蛇，第二魂环鬼藤，第三魂环人面魔蛛，第四魂环地穴魔蛛，黄紫紫黑四个魂环悄然浮现后没有律动，而是整齐地按照顺序排列在唐三身上，而那无数庞大的蓝色光点飞快地侵入到这四个魂环之中，让每一个都蒙上了一层蓝色的光晕。与此同时，唐三身体周围的蓝银草开始出现了变化，这并不是外界凝聚的蓝色海洋给予的，而是从唐三自身散发出来的。原本晶莹的蓝银草变得更加通透，渐渐的竟然变成了蓝宝石一般璀璨透明。在那晶莹的蓝色中央有一道金色纹理，从每一株蓝银草的根部一直蔓延到叶梢。真正的蓝银皇终于觉醒了。刹那间，在唐三身上蔓延而出的蓝金色光芒影响下，空气中的蓝色光芒明显变得更加庞大起来，地面上每一株蓝银草都开始变得晶莹透彻，开始疯狂地生长，就连唐三面前的蓝银王也在那层蓝金色气息影响下变得通透起来。唐三身上的四个魂环都散发出了蓝金色的光泽，很快那蓝金色光芒又重新渗入到魂环之中。看上去这四个魂环与以前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可实际上他们已不再是蓝银草的四个魂环了，而是蓝银王的四个魂环。唐三身上鼓胀的肌肉收缩几分，整个人看上去更加协调，身材没有改变，但他那一头黑发却逐渐变成了暗蓝色，在那暗蓝色之中还夹杂着淡淡的金色的光彩。在这一刻，唐三的全身属性都在无形中提升着，与魂力无关，那完全是武魂觉醒之后对他自身的重塑。蓝银草的特性就是坚韧不拔，顽强的生命力，而蓝银之皇无疑将这一点完美的展现。此时唐三身上那蓬勃的生命力竟然达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，连唐三自己也不知道，他身体多出了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特殊属性。那并不是一个明显能够感觉到的属性，但在唐三的未来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蓝光渐渐收敛着，唐三的心也渐渐苏醒，但他真的不愿意醒过来，因为那抹慈祥的温柔伴随着他的清醒正在缓缓逝去。原本的四个魂环一个接一个地隐没在唐三体内，而那无数蓝光也开始急速凝聚，围绕着唐三的身体凝聚。庞大的蓝色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蓝色光环，围绕着唐三的身体。光环在不断压缩的过程中变小，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邃。唐三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他只是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热流完全奔涌释放，而他眼中流淌出的泪水也越来越多。终于，那所有的蓝色凝聚在他身上，变成了与魂环同样大小的光环，无数叠加的蓝色也变成了黑色。意义然的，那崭新的黑色光环开始围绕着唐三的身体亲切律动，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安静下来。地面上疯狂生长过的蓝银草至少是以前的三倍高， 随着蓝光的消失，他们身上释放的生命气息变得更加强烈，这就是蓝银皇气息的作用。在蓝银皇气息的作用下，所有蓝银草的生命力都得到了质的飞跃。 别哭，伟大的陛下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们需要您的庇佑。 一切已经安静下来的唐三缓缓睁开了他那双朦胧的泪眼。 谢谢您。 唐三并不是感谢蓝银王帮助自己觉醒了真正的蓝银皇武魂，而是感谢他让自己感受到了母爱的气息。有生以来，两个世界中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令他无法自拔的慈祥温柔。 是我们应该感谢您才对，您的出现唤醒了我们更强大的生机。您现在所获得的魂环，是我根据您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凝聚而成的。按照人类的说法，您这个魂环大约等同于25000年魂兽的。它并非来自外界，而是来源于您自身。它将随着您自身承受能力的增强而进化。每当您在您的子民世界中时，它都会自行根据您的身体而变化。 唐三只是勉强记住了蓝银王的话，他没有心情去感受自己身体上的变化，更加不会发现他那原本普通的面容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改变。这细微的改变令他看上去比以前英俊百倍。此时，他终于同时继承了父母的血脉，现在的他才是真正的他。淡淡的光芒闪烁，唐三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清晰的情绪波动。他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蓝银草。一小丛蓝银草从右手掌心中冒出，晶莹的草叶上没有了鬼藤赋予的倒刺，看上去只是比普通的蓝银草粗大一些。可是那如同蓝宝石一般的草叶看上去却是那样漂亮，尤其是其中那一丝金色的纹理，更是给人一种极其特殊的美感。这并不是蓝银草，而是真正的蓝银皇。蓝银皇是绝对顶级的武魂，拥有皇者血脉的唯一武魂。轻轻地抚摸着蓝银皇，唐三似乎感受到了母亲的存在。就那么站在那里，保持着同样的动作，从蓝银皇觉醒到结束，一共过去7天。7天之后，觉醒仪式完毕。唐三又在蓝银王面前静静站了3天，然后他才向面前这株生存了85000年的蓝银王告别，悄然走出了这古老的森林。一步迈出森林，唐三看到盘膝坐在那里闭合双目的父亲。感受到了儿子的气息，唐昊缓缓睁开双眼。可当他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时，整个人却完全呆住了。唐三从未从父亲脸上看到过这样的表情，那是一种无限的温柔。嘴唇颤抖着，唐昊痴痴地看着唐三的面庞，两行泪水顺着他那苍老的面庞流淌而下。 阿爷。 唐昊整个人似乎都在震颤中站了起来，猛地跨前一步，他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，张开双臂，用力地将自己儿子搂入怀中。唐三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父亲滚烫的泪水滴落衣襟。 阿爷，阿爷，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你为什么那么傻？为什么？阿爷， 阿银，那应该是母亲的名字吧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